在你左右。如果你累了酸了瘫了，我帮你按摩，我做你的男友，一天到晚上我让你越过越轻松。不管你醒着睡着梦着，我在你左右。如果你气得哭得闷了，我帮你按摩，我是你的男友，一周全年无休，让你越过越轻松。嫌恶心又做作，假如说不够，你又嫌我爱不多，到底要我怎么做？拿本说明书给我，我只是你的男友。不管你站着坐着趴着，我在你左右。如果你累了酸了瘫了，我帮你按摩，我做你的男友，一天到晚上我。不管你醒着睡着梦着，我在你左右。如果你气了哭了闷了，我帮你按摩，我是你的男友，一周全年无休，让你越过越轻松。 上上一一歪歪叽叽喳喳哔哔叭叭， 念个不停就像 噼里啪啦，被你打个稀里哗啦， 你来顺手为你投降。 不管你真错怕，我在你左右。如果你累酸瘫，我帮你按摩， 我做你的男友，一天到晚上我让你越过越轻松。梦着我在你左右，如果你起了哭了闷了，我帮你按摩， 我是你的男友，一周全年无休，让你越过越轻松。 这是来自吴克群非常欢欢的曲目，叫做《男佣》。最后来听听看王力宏带来的星座。 山羊、水瓶、双鱼、牡羊座，金牛、双子、巨蟹座，狮子、处女、天秤、天蝎、射手座。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。 山羊、水瓶、双鱼、牡羊座，金牛、双子、巨蟹座，狮子、处女、天秤、天蝎、射手座。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。 说女人才是二种不同嘛，爱情不会让男人那么的头痛嘛，那么心痛自称记得开口啊，问你问星座才能进攻啊，可惜感情远比星星复杂呀，身在其中换作谁都无法自拔呀，一肚子的疑惑谁能回答呀，爱情正在星座神话呀， 信不信星辰这里， 天空把答案都藏得好美丽， 都可以多点星星， 我为了了解爱的神秘下定决心， 谁同意星座话题， 来告诉我哪一颗星该怎么搞定， 可是天气阴晴不定。 Ba-da-ba-dum Ba-dum Now dance。 山羊、水瓶、双鱼、牡羊座，金牛、双子、巨蟹座，狮子、处女、天秤、天蝎、射手座。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。 山羊、水瓶、双鱼、牡羊座，金牛、双子、巨蟹座，狮子、处女、天秤、天蝎、射手座。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。古老的发明如今疯狂流行，是否

在记忆中找寻你温柔，你说你会记得我，带着唯一的线索，我在默默为爱情守候。我不怕岁月无情的折磨，一生爱你不回头。我不怕世界笑我太执着，只要你懂我的梦。我想对你说，我深情依旧，只因你会记得我。愿把承诺当结果，我在默默为爱情守候。 所以我离开，爱大于等待，所以我忍耐，爱重如泰山，所以我希望，爱情如鸿毛，所以我感叹，生命如此蜿蜒，是什么在终点？永恒如此抽象，跟不上的时间，都是为了爱你，都是为了幸福。我且行，我且歇，我且沉醉。生命如此蜿蜒，

一直找不到的，原本被捆绑，感觉不到你为我坚强，感觉得到你对我说谎。我安静听着小棒用威严那忧伤、哦、你的爱被埋葬，恨被收藏，痛应该原谅。我的爱不用讲，恨不用想，思念在发烫，看着你的脸庞背着行囊说要去远方。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爱永远一样？ 为什么那么多真心相爱，到最后都变成两个人分开的无奈？当初我们说过要谈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，这天天这句话就变成我们之间的说白。不太多不太多，爱就会明白的更多，不是再说不是再说，就我们彼此沉默，其实我们就会明白，这血缘无法更改，至少不分手的恋爱我俩结局注定失败。 有些不对不问不同模样，多少的时光不确定的某个夜晚，早上泪悄悄流淌，街边天气微凉，淡淡月光模棱两可，找寻我们一直找不到的，原本被捆绑，感觉不到你为我坚强，感觉得到你对我说谎。我安静听着小棒用威严那忧伤、哦、你的爱被埋葬，恨被收藏，痛应该原谅。我的爱不用讲，恨不用想，思念在发烫，看着你的脸庞背着行囊说要去远方。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爱永远一样？ 你的爱被埋葬，恨被收藏，痛应该原谅。我的爱不用讲，恨不用想，思念在发烫，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真心相爱，到最后我们变成两个人分开的无奈。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爱永远一 去别走，有人咬牙放手。放学后的门口，疲惫的人早已经放空，靠在黑板尽头，不点灯，不放手。旧的书桌上还有你曾偷偷画过的笑脸，画一个在他旁边，好似美丽的句点。想回从前的时空，试着躲几次脸红，流着回忆。

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如果你呢长时间的喜欢一个歌手，应该会被这个歌手所影响，而王菲呢可以说是整整影响了一代人，而那一群人呢也开始同样坐进了办公室，开始随波逐流的朝九晚五。不过不同的是呢，他们的笑点会很高，会在年纪很大的时候还盼望着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。听听看，这是王菲带来的《流年》。 上一个天使的缺点，用一种魔鬼的语言，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，最后每一重头一天，爱上一个人真的像愁眠，五月的晴天闪了电，有生之年恰如相逢，冲不浓情面，蛇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， 作品来自王菲，叫做《流年》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，也是很早之前的电影呢，叫做《盛夏光年》，是一部老片子，跟当年的《蓝色大门》呢差不多的题材，但是没有那么经典。同样是青春的题材，台湾永远呢不缺少这种缅怀青春的导演。幸好我们都还青春，即使没有看过这部电影，可以来分享一下歌曲当中阿信的创作。这首曲目叫做《盛夏光年》。